你有你有的有的想干嘛不然你看嘛有的想干你的马蹄把我把我把我把来来看干嘛 VIP我不做过的谢谢爱一个鸡卡罗蒂不会再给你了解了解不会就露出什么的露出你记录进去的手中我用用鸡的那手机我那不成功的三米多哭哭哭哎别出名我会打手机要么出名下单的出去过啊都这样那我搬出过啊都这样Yeah, my soul is gonna be too much to go out. Don't you know?